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康的生活。名医安扣，专业医师线上听诊，让你与健康零距离。 现在时间11:11，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11:00到12:00的名医安扣节目，我是诗伟。在我们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呢，很开心的邀请到了台北荣总高龄医学中心的主任，我觉得师奶们看到他都会很开心，爷爷奶奶看到你又很开心，对不对？陈亮公医师，早安。 早，诗伟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俄勒利恩达，人帅，对不对？他一直在对我翻白眼，没有来开玩笑的。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要请到陈亮公医师呢，来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前阵子的一则新闻。这大概是在5月22、24那个时候的一则新闻啊，聊到了呢在我们的世界卫生大会召开的前夕，大家都在关心说台湾可不可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出席。但是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篇非常重要的医疗的评比啊，这篇的报告出来了。在台湾呢，在高度的发展国家当中呢，医疗照护的品质是排名第45。看到这个标准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天哪，我们的医疗品质不是很引以为傲的吗？不是不输给这些先进国家的吗？为什么我们只排名了第45，而且它总共是75名哦？所以我们输给了在邻近的日本，输给了南韩，而且呢，在单项的评比当中啊，台湾的急性疾病的照顾很佳，就是我们的急诊或者是急性的创伤照顾都不错，但是慢性病的照顾是最有待加强的，尤其是慢性的肾脏病跟糖尿病都是名列分数最低的5个疾病左右。这就很有趣了，因为我们常常听到就是再次提醒，今天5月31号要去缴税哈，不是，因为我们每个月薪水都会被扣健保费嘛。那健保最大的支出就是洗肾的病人，他们的洗肾费用、肾脏病的费用。那我们支出了这么多的健保的项目，结果我们的慢性肾脏病的照顾在全世界的评比当中是排后面的，输给了邻近的日本跟南韩。这份报告，应该有偏颇吧，医师。 好，要先花一点时间解释一下这份报告，因为这份报告其实是蛮权威的啊，而且它的评比的项目，就是在我们做这些医疗体系分析啦，或是就这个医疗品质来讲，它是一个蛮硬的指标。所谓硬指标，就是说你很难去调整的，就所谓调整是讲说，比如说我们就讲品质，品质有很多定义嘛，对不对？我们去一家餐厅吃，你觉得它这家餐厅好不好？有很多的组成， 对， 有时候服务生啊、菜啦、价格啦、气氛啦等等，它是很多项东西去组成的品质。但医疗也是，那这个叫做硬指标的原因是说，它到最后它比较说，到最后你这个国家因为这一些疾病而死亡或者是失能所造成的整体的负担有多大，这个事情就有点像刚刚讲到餐厅的评比已经回到菜色好不好吃本身了。那台湾过去其实大家会觉得非常的困惑啊，有一阵子就会说我们排名世界第3啊，不然就说我们排名世界第2啊，世界第1啊，我们非常的骄傲。其实大家如果仔细看一下那些指标，其实啊，很多的指标哦，很多的发言的这些人，他认为台湾很好的原因是，这些人常常是经济学家。也就是说，他认为台湾在这种价格之下，可以买到这样子的可进性、方便又有效率的医疗服务，是一个国家来讲很好的国民服务 啊。最好的例子就是那一些出国的人，在国外久居的人会回来使用健保看病。 对的，对的， 因为真的是可以用很低的价格得到很好的医疗服务品质。 对的，所以我刚讲说，像这一类的评比，有一类就是他是经济学家，所以他着重在以这个价格取得可进性的服务的这个角度去思考，觉得台湾很好、很方便。那这个确实好。那另外有一些评比是一些媒体主办的，那个就挺主观的。就以前我们卫福部曾经在1-2年前做过一个新闻，然后引用了一个网站，然后说台湾是这个评比为第一最佳的医疗的这个体系。那你仔细去看那个网站它自己的注记是，它是一个非常优质的 娱乐网站。那但是他的娱乐网站，他就是他的他把这一段放在是旅游，也就是说就一些国际旅游的人就觉得，哎，哪些国家他去旅游的时候，当他生病的时候，他就觉得，哎，这个国家医疗很方便啊，这种是这种角度去评比的。 是， 所以有很多的评比本身那个评估指标是很多重的嘛， 对， 所以台湾一直很引以为傲，我觉得比较没有问题，在世界上大家都很接受，就是说我们以这样子的价格建立了一个很方便取得很迅速，而且看到医生的速度也很快，做检查速度也很快，然后这个医疗服务的水平在国际上算是优等生的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台湾是很好的一个制度了。但是这篇报告呢它比较不同的 可是这样子的话你要先帮我解释一下因为这个知名的医学期刊 对 它是来自哪里啊？ 对，它是我们在讲说医学领域临床医学领域里面在排名第二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期刊，国内可能一年没有一两位可以登上这样子的期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优质期刊。就是那个教授如果平等要升职的话， 分数很高的， 就说对，就说要投稿在知名的国际期刊上面的话，这个绝对是指标性的，就像是哈佛、斯坦福一样，数一数二的期刊。 这个在全世界是非常顶尖的。 来自哪个国家？ 英国。那非常顶尖的期刊是它，当然它跟其他的医学期刊有点不同，是说它除了关注医学尖端医学之外，它也关注对全世界人类影响大的事情，所以他会去发表这个文章。我必须要先谈一下这个研究团队，这个研究团队也是很有来头的 不是做美食的，不是做旅游的， 不是， 那都是医生吗？ 他们是华盛顿大学，他们是做这个健康大数据的一个团队， 美国的华盛顿大学。 对，然后他这个文章投到这个那世界知名期刊，大家都全世界投嘛那么这个团队他很重要的地方是说，他得到了这个比尔盖茨的这个基金会大概上亿美金的赞助去这个设计跟统计全球的这些健康大数据，去做了一些评比。那评比的目的不是为了说你排第几名，评比的目的是为了看看说这个每一个国家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改善。那除了这些名门大户好像听到华盛顿大学听到健康大数据，听到 Bill Gates 觉得很了不起之外，其实我们看看他的分析指标，我觉得他的分析指标是让我们比较难去这个说台湾一定没问题的他大概是这样挑的，他是说他先根据一个全世界他们每一年都会公布一个，世界卫生组织会公布一个叫做全球疾病负荷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像台湾你仔细看我们的十大死因第一名是癌症，可是你去看全球的这个疾病负荷，其实癌症排名不太在前面。 真的假的？ 对，因为它这个负荷的概念 是指金钱吗？ 你可以把金钱算进去，它包括照顾的投入人力物力等等那因为它谈的是这个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严重度乘上时间的概念因为负荷嘛那癌症病患呢，因为现在 以目前的癌症治疗要不就是好了跟没好嘛那好了就治愈基本上就没有长期的照顾负荷嘛那没好的话，没好就可能就走了那也没有长期的照顾负荷嘛但它短期内的负荷非常大但如果你去统计人一生你会被癌症困扰多久，其实时间通常不长但是你会被什么困扰很久？失智症中风这些慢性的状况。 是， 也就是说在全球我们去谈这个疾病对国家的整体的影响度来讲当然癌症是短期内，而且它发生率高，短期内的投入非常大的但是以长期来讲的话，当你一个个人罹患了这些慢性的疾病，其实你的人生跟对家庭跟对政府来讲都是一个很长期的负荷 医生你这个观念说得非常的好因为你知道每次我们在公布这个十大死亡原因的时候大家都关注说癌症又蝉联了第几名癌症蝉联了又几年或者是说这十大癌症当中名次是否有所改变但是大家其实都没有去注意到十大死亡原因当中除了第一名是癌症的另外九名 对 其实也带给我们社会 或个人很大的负担。 是的。 但是因为你知道癌症是个多耸动的名词，只要我一放出来的话，大家就会所有的关注力都在这上面。但是却因此忽略掉了那一些所谓的三高、慢性病、糖尿病、肾脏病带给我们的人生是更长远的影响。 是 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世界上去分析。为什么我说这是硬指标就是这样，就是说你照顾这一些长期的个案，其实你那个经费就是每天每天这样一直花出，而且你发现花很久。那人力物力的投入，家庭成员的那个负担等等。所以呢，他第一个他是说他采取的是用那一份指标， 就是说世界卫生组织所发表的疾病负荷。 对，然后这个疾病负荷，因为很多病嘛，因为全世界有这么多种病，所以他出来的疾病是依照类型的。可是他为了要去比较一个国家的医疗体系健不健全，他的所谓的医疗体系包括诊断、治疗跟预防，是一个整体性的。他就挑了32个病。这32个病哦，是基本上医界普遍认同说，你只要有采取有效的这个防治策略，大概基本上会死于这个病的人应该会尽量减少。举个例子，像麻疹。我现在大家都 没有听过麻疹的， 对，没有因为麻疹而死亡的吧？可能偶尔会听到有人得到麻疹，得过麻疹等等，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属于可预防的病。说那你一个国家你的照顾体系也不好，疫苗也没有再打，那你当然就会有人死于麻疹了。 所以以前什么肺结核啦、麻疹啦、霍乱啊那一些的疾病，其实现在小时候课本上有念过，但长大从来没遇到。 对，这个所以他就他挑的这32个病就。差不多像这种概念，就是我有明确防治策略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去比较说，哦，全世界哪一个国家这个麻疹死亡率最多，那这个确实是表示这个国家的整个公卫体系有点状况嘛。那他也挑了比如说癌症，那癌症呢他挑的就是这个几个明确比较可预防的，例如或者说有一些明确的治疗的，比如说像子宫颈癌，子宫颈癌他就会去挑说，只要你有在做这个 子宫颈抹片检查， 对，或者是有的国家已经有在推动这个子宫颈癌症疫苗注射，理论上这个病应该可以被早期发现或是预防，所以理论上当你最后算总账的时候，死于子宫颈癌的人应该就要很少嘛， 不能太多。 对，就是你从预防到医疗的体系，就是你早期发现手术就好了，你手术的品质也不错，所以手术之后这个病人就痊愈了。对，所以你去想这个病，如果我们刚刚以子宫颈癌做例子的话，他对这32个病的检视几乎都是这样的。如果你有明确的预防，如果你国家也执行的很有效，理论上这个病或许不会是零，但是他的因为这个病而死亡的人应该要尽量下降。这是一个例子。那所以呢，在这几类的疾病，然后包括慢性疾病，最后有一个意外伤害。他的意外伤害他比较有趣，他挑的是药物的副作用。就是说这个也是属于可预防的嘛，就是每一个人吃什么药会过敏，这个很难预测。但是就以几率上来讲，你吃的药越多几率就越高嘛。其实他在谈的就是这个慢性长期多重用药的一个品质问题啦。那台湾在这个当中，其实你就会发现说，哦，那这个是一个很彻底的指标来解释，这不是哪一个科的医生做得好不好的问题。如果我们刚刚以子宫颈癌做例子来讲，你不会说是妇产科医生的手术技术不好，而是可能就民众没去做，或是政府没去推， 就是前端的卫教预防的部分， 对，做得不够。那当然如果说我们今天另外一个指标说，我们觉得妇产科医生的手术好不好呢，就是说，这个零期假设全世界呢就可能99%手术之后就痊愈了，这5年的存活率是99%，诸如此类这样的数。那台湾如果开刀出来是80%，那表示我们医师的技术好像没有国际上好。但台湾的医师在这个部分普遍没有那么差。也就是说当同一个级别的疾病去检视，其实台湾医师的在专业技术的表现上是都不差。但问题是以妇产科的立场来讲，如果今天出现在我面前的都是第2期、第3期的子宫颈癌，我也很难到说把它存活率提高到跟零期一样嘛。 对，也就是说我今天就算我的技术再怎么好，但你前端预防的医疗没有先做好，没有提醒大家要定期的去做筛检的话，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其实就算是遇到的怪医黑杰克他 也 没 办 法。 对的、所以到最后，所以我才说这是一个硬指标，他最后跟你算总账嘛，就是说，你到最后在死因注记上这个人是死于子宫颈癌，那就表示说有一连串我们应该可以预防的东西好像没有做到。 了解。 所以这一份的报告其实我觉得 我们官方的回应除了第一天、 等等，他是今年第一年做这件事情吗？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这是所以我要跟听众朋友稍微的做一下说明啊、我们讲到这是英国的一份知名的国际医学期刊他所刊载的一篇报道，但是这一篇的报道这篇的评论它是来自美国的华盛顿大学，他接受比尔盖茨的基金会所赞助来做的这个医疗的品质的报告，而且今年是第一年 第一次，因为他第一次开发了这样子的指标去算分数、因为他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对医疗品质有很多想象嘛，所以他们是把花一点功夫、把品质这个东西打分数的基础把它标准化、 好，那在谈到台湾政府官员的回应之前、我很好奇的是、那其他国家他们看这一份报告的时候会觉得说真的是有两把刷子，没有得质疑跟挑战的吗？ 其实在这段时间大家在讨论这份报告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朋友也挑出了一些其他国家的一些反应， 但对我好好奇哦， 但是倒不是针对这一份，大家对那个排名没有像台湾，因为我们以前我们的那个感受是落差太大嘛就你看像以前我们评起来都全世界很好，觉得日本都很后面啊、然后如果日本看到这份应该相对开心嘛，然后终于还他清白这样但其实有一些国家，因为其实这个研究团队他做类似的研究做了很多，但这种评比哦，这个我刚刚讲整体性医疗品质是第一次，但是他有去做过一些分析，比如说他把各国因为这个慢性我刚刚讲全球的疾病负荷在各国的那些可预防的东西有没有什么落差，这个确实造成一些挑战，比如说在某一些开发中国家，他们发现说他们的那个车祸意外事件死亡率很高 所以可能是公共建设并没有做好， 或者是戴安全帽这件事情 没有做好宣导， 对，那这个就确实有带动这些报告有带动一些国家修正政策，就是说去强化戴安全帽，依照这个报告的结果然后去把马路修得更平整，或者是有些国家会去调整它这个健保支付的优先顺序，因为发现说好像这件事情，比如说他们发现说这个忧郁症带来的那个负荷其实大概远大于另外的某一个疾病，那在资源健保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 这是举例而已 这是举例，对，他们就去调整了说这个疾病的治疗的这个优先顺序跟经费的支付的金额所以其实这一个研究团队一系列的这个文章其实在蛮多国家都受到重视， 持续的发酵吗？ 对对对对 我觉得医生提醒了我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在不在乎排名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台湾每次只要有那个什么排名前三名前十名票选第一的媒体都会大幅的报道但是其实在我们看到我们的排名之前排名之后要去留意的一件事情其实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份报告当中是偏后面的原因，其实这是我们真正要去重视 的 一个部分， 因为真的过去有很多把台湾就是排名在很前面的那几个报告，其实你认真看其实没有很像，还有一个大家每年都拿出来用的就是西班牙某一个团某一个机构吧去评比这个医院的网页那其实他评比的是这个网页做的好不好，就给民众他有个意义啦，给民众资讯的完整度， 一个便利性，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也觉得台湾在前几名在前十名占了几位我们也觉得很开心这个很开心也都没有不好只是说当这个真正讲到整个照护体系的品质的时候这种评比出来就要有，当然有些人就情绪上很直接反弹说哪有那么烂但其实你持平的去看看他的分析的方法当然也有人去质疑说台湾政府因为不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我们的资料常常没有被正确引用这些都是啊，这些都是那就像出来任何一份报告就是我们就有则改之嘛，无则加勉咯 你知道第一名的国家我不知道在哪里，我记得好像是在西班牙跟法国的边界是不是安道尔侯国，所以就是那个每次大家都去那边免税购物 的 那个很小很小的国家， 是的是的 所以 这个有时候你把它比如当然跟国家的size 有关，然后他的那个评比 太小这国家就是专门卡在中间让人家去 shopping 用的， 不过其实他你看这篇报告里面你看你没有看到中国大陆，为什么呢？因为 我一向没有在搜寻他们的存在 因为他这次他评比了全球大概180-190个国家数字，我忘记几乎全球的国家都进来了， 是， 但是他依照 这个联合国有一个叫国家永续发展的一个指数， 嗯， 它把它依照有点像是以开发国家跟开发中国家这种概念， 嗯， 台湾在这个75个里面，其实这个是属于第一层，就是国家的永续发展经济状况跟国家的社会体系比较完整的这75个国家里面，我们排45、 嗯。 那安道尔呢？当然它是小国，可是它在那个指数的评估之下，它还是一个蛮算高度发展的国家。 嗯， 那因为中国大陆被它是掉在第二层，它整个国家的这个社会体制的发展还没有像第一层这么完整。 可是他们可以出席 WHA 大会。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气象。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诗蔚。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台北荣总高龄医学中心的主任陈亮公医师，跟听众朋友呢聊聊有关于最新的这一份医疗医学的报告当中啊，台湾是被评比在第45名的，让大家会觉得说，诶，台湾的医疗品质不是应该会很好吗？为什么在这次的 A 段班的前75名的国家当中，我们只排名第 45， 还输给了名列前茅的日本第11名哎，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评比当中哦，台湾排名最差的五个疾病，因为你刚刚说总共有 32个 疾病嘛，哈，我们排名最差的五个疾病哦，分别是白血病，还有胆囊疾病、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以及慢性的肾脏病啊，在看到这几个的时候呢，我先挑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就是白血病。我们很少在媒体上面讨论有关于白血病，除了前阵子高凌风先生血癌的新闻。 其实血癌是这样，当然癌症它本身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嘛，治疗上。但是在我们在把癌症分成血液科的癌症跟一般的器官实质的器官的癌症比较，其实血液科的癌症哦，在这最近这个一段时间以来，这几年以来，它的发展非常进步，非常神速。 嗯， 也就是说，它的化疗的药物或者标靶的药物已经有长足的发展。 嗯， 再加上有的时候再加上我们有骨髓移植， 对， 其实有蛮多比例的人是可以达到根治的这个目的，治愈的。 嗯， 那因为台湾当然一方面我们的药物不会少，大概世界上先进的药我们都会有， 是， 但是骨髓捐赠这件事情还是我们台湾整体的器官捐赠的这个风气跟比例跟欧美还是很难比， 台湾还是有比较多的禁忌跟负荷啦，哈， 对，有很多生活上的那个，那当然你说有很多人去注记了，比如说在慈济的骨髓库有去注记，可是注记之后当有时候配对到的时候不见得到，就是你去注记表达意愿到实际上去捐赠有时候还有一段距离。 我捐赠过，可是我在捐赠的时候我的家人是觉得没有办法接受 的， 所以会遇到类似像这样的状况，可能就算即使是愿意，但是可能比如说另一半家人小孩可能是反对的立场， 是的，也就是说当然你说这个病发生的时候，当然现在透过好的化疗可以，甚至于说用很强的化疗再加上这个骨髓移植基本上可以把这个病治愈，但是对于我们的医生来讲，他病他少了一个武器，因为捐赠的人少，他少了这个武器，所以他的这个疾病的治愈率就没有办法在国际上跟人家一样的名列前茅。 你的意思是说白血病比起其他的癌症相比较起来的话，因为化学药物的进步，标靶药物的进步，再加上骨髓的捐赠，应该理所当然他应该会是存活率偏高，死亡率偏少的， 是的， 但是没有想到在台湾他依旧并不是名列前茅的， 我们没有办法跟国际上几个做得很好的国家达到同等的比例了。那这个当然很多时候就是像刚刚讲的，就没有人捐赠，就没有那个最好用的武器去解决这个问题， 是哈。所以除了白血病之外，我们来聊到另外三个我觉得这是比较常见到的疾病，也就是高血压、心脏病、慢性肾脏病跟糖尿病。这一次呢，报纸最很大的标题就是在于为什么我们一年健保支出最大的一个项目比例是肾脏病，然后我们的药费支出最大笔的是三高的药费费用，而且是高达好几百亿哦，我讲是好几百亿的台币， 是的， 然后这三项被评比为医疗品质最差，啊，药还是吃去对呀？ 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就是说，好像我们国家对于谈这几个问题，好像只剩下健保跟用药。就是 媒体报道的角度是这样， 就是我们从它去评比这个指数哦，去看说每个国家的表现，其实有一件事情很关键， 就以慢性肾脏病做例子好了，我们可能投入很多，我们洗肾透析的品质在世界上数一数二， 嗯， 但是你的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在洗肾？ 嗯， 如果说我们前端的预防保健做得好，那就没有所谓你讲吃药的问题，因为这些人是因为变成了病人才来吃药。 嗯， 那么我们前端的预防保健做得不够好，让他们全部都变成了病人，那就进来吃药了。 嗯， 那一旦进入这个治疗之后，有些治疗那就会时间一直持续拖下去，然后病人可能又这些慢性病的过程不像急性病、 嗯、 慢性病的时候病人很容易跟你七折八扣、嗯、然后很容易拿药回去不吃、 嗯、对、 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对， 因为慢性病很少说、很短时间内立刻出什么事， 嗯， 那所以很多人自己的想法就会在心里面酝酿啊，然后回家不吃药不做什么、 嗯、 然后生活也不调整啊、嗯、等等的，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在变成说你站在医师的角度来讲，我只剩下开药这个动作， 嗯， 所以我才讲说这个评比出来我们要很扎实的去看待他，说他不是在讲说医师的这个或是我们的药物的效果不好，其实倒不是，而这是国家整体性的，从民众的健康意识预防保健到政府的这个全面性的策略，比如说我们政府可能、哦、我们花了很多钱在洗肾，可是我们可能在前端预防肾脏病的这个花的金钱可能或许不到这个的10%， 嗯， 或者说以三高来讲，糖尿病，像我们现在台湾的糖尿病，其实确实哦，我们把糖尿病的这个死亡率翻出来看，其实我们是比欧美国家差的， 嗯， 我们高血压跟糖尿病控制的达标率， 嗯， 都不太高， 嗯， 就跟先进国家比起来，我们都还有一段距离， 嗯， 那也就是说，这些慢性病，其实慢性病其实讲究就是控制嘛， 嗯，所以我们都控制的不够好， 不够好， 嗯， 确实不够好，那当然最。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是，那根本就不要让他有这个病嘛， 嗯、 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台湾像有一些策略上面，让大家你去思考说， 可是你刚刚讲到的这一些好像都不是医生能做的，嗯、因为通常等到医生接触到病人的时候， 我们接触到都是病人， 他都是开药给他吃，可是开了药回去吃不吃那是 对的 病人自己的决定嘛， 对的。 那或者是说更进一步的就是说医生没有办法就是。要叫病人去改变生活形态，也不可能叫医生跟他生活24小时。 是，所以我才说这份报告是很值得政府部门去很认真思考，说我们整体性的策略哪里出错了。 所以比医生更应该要看这份报告是卫福部长。嗯、 是，我想他应该有看， 他有看，没有来开玩笑， 蛮多人都有看的。 就是、 我们的政府官员蛮重视这一份的、哦。 其实是应该是说我们的前端的卫教宣导、卫教并没有做的够足够， 就是提升民众的健康的意识。 嗯， 然后我们预防保健的策略，我们预防保健要更有力量、哦、要投入更多的资源、 嗯、 我举个例子、哦 嗯、 像我们在讲糖尿病高血压，我们常常在社区里面常宣导的预防保健都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对不对？ 嗯， 可是你知道吗，像日本他们排名这么前面、 嗯、 我举一个很简单，他们对于糖尿病、 嗯、 他们设定的目标是说他们希望在几年内降低每一年新增加的糖尿病的比例，人家不是在讲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嗯、 人家在讲的是我根本就要去降低那个病人、 嗯、 我不要让他发病、 嗯、 那我要透过社区里面导入更多的健康促进的活动、 嗯、 我们现在很多健康促进的活动我们很多讲究的是过程，就、嗯、哦，有来参与啊，民众参与率很高啊，可是人家已经先进国家走到是我要看到成果、 嗯、 我要看到我这些社区的预防保健的作为要实际上降低糖尿病患者的数量、 嗯、 这个才叫成功、 嗯， 那我们有的时候在台湾，我们有时候对达标这件事情，对于生活的这个生活习惯的调整这件事情、 嗯、 我们没有给那么强的力道， 嗯， 我们常常着重在来参与、 嗯、 那可是参与之后其实实际上最后的算总账的时候来看发病率、 嗯、 来看这个，其实你会发现好像效果不太好， 嗯， 那嗯，所以表示说我们不光是投入的资源不够，可能我们的方式、 嗯、 力道， 嗯， 都不太够。 你在说的是整个的预防卫教的政策上面，它所应该着重的焦点，不是呼吁大家要提早的去做筛检、 嗯、 提早发现治疗、嗯，而是应该根本的灌输他说如何避免这样的疾病产生， 对，而且要设定一个很硬的指标。我就举例讲说，比如说台北市，好，我现在假设说我们每一年有大概有1万个人今年被诊断糖尿病好了， 是， 我希望在5年内我把它降到每一年只有8000人， 嗯， 被就是说那表示我成功的减少了2000人得到糖尿病、 嗯嗯、 这个就表示你预防保健的策略是成功的，因为你是 真正的减少了病人、 嗯、 而不是说我办了多少场卫教，有多少人来参与，有多少人来学习，然后如果你去翻结果明年是变成11000、 嗯、 那你就策略来讲好像就不成功了嘛、 嗯、 所以这个是全世界哦，现在全世界先进国家在检视国家的那个照护体系或医疗体系或是整个公共卫生的策略、 嗯、 已经是用这种最后的成果回来跟你算总账、 嗯欸、我觉得你讲这非常的有趣，因为我们现在在看很多的、嗯、就是医疗新闻的时候，我们会说比如说今年某某癌症的死亡率比去年、嗯、下降了2%，比去年发生的人数少了2000人左右、嗯、或者是说呢，我们会发现有多少多少的 B 型肝炎的带源者、嗯、多少多少 C 型肝炎的带源者、嗯、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去讲到有关于降低发生率这件事情。 对， 因为包含了整个我们的媒体报道的方面还有政府政策的思维、嗯、也都是全部偏向于后方结果的分析、嗯、 是、 哦、 所以这个是比较，我觉得这个是给真的给大家不能讲说当头棒喝啦，可是确实是应该要稍微提醒大家说、哦、我的那个眼光，我去看待整个国家的这个健康的、嗯、这件国民的健康这件事情、嗯、那个眼光要修正一下，不是沉醉在自己在某一个指标上觉得表现很好的领域、 嗯 嗯、而是要去想一想说从人家最后跟你算总账的精神回来看，我们还有哪里做得不足的。 嗯，所以陈亮公益师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啊，您曾经提到过一段话，我觉得这段话非常的有意思。你说台湾虽然有全球密度最高的洗肾中心，但是洗肾却没有办法让患者摆脱死于肾脏的慢性肾脏病。虽然照顾的水准也很高，但是其实更应该要站在更前端的是如何去预防肾脏病，甚至是糖尿病，甚至是洗肾的产生。 是的，是的， 因为这已经不是这一段治疗品质的问题了，因为最后可能难免会死于这项慢性病，只是说5年死掉或者是20年死掉。 是是， 但是更前端的是我们可以根本让他不要因为这项疾病而死掉。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文章之后其实后续有一些论战嘛、嗯、大家觉得台湾到底洗肾这件事情 医生都在哪里论呢、啊、 没有没有，其实有蛮多媒体都有、哦欸、对，包括我们的健保署的署长也有一些看法、 嗯、 但其实我觉得大家共同呼吁的就是说其实你要做几件事嘛、嗯、你要做第一个，你要让肾脏病不要发生嘛、 嗯、 第二个是假设他已经走到这个阶段了，我们要想办法尽量去提升肾脏移植的几率嘛。 嗯， 哦、因为毕竟呢，你如果成功的肾脏移植之后，你就不用洗肾啦。 是。 那而且这个存活率也很高啊。 是。 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器官捐赠的风气也是要再继续努力的去提倡， 嗯、 然后这个更重要的是不要发病。 嗯， 我们真的，我必须要在这里比较。这个沉痛的讲，就是说其实我们政府定了很多公共卫生的指标都是过程指标，就是我办了多少、嗯、多少人参与、 嗯、 很少很少真的敢用这种硬指标 发生率， 对，有个降低的因为你就想说这个是合理的，像日本的长照保险他们花了好多钱去做失能预防的这个课程，做了之后就发现怎么失能的人反而变多了， 嗯， 他就觉得说我那个策略应该不成功， 嗯， 我应该，所以他换了一个新的策略。其实我们用这些数字就是要回来检视，这不是去讲说你看我们开这课多少人来参加，每个人都满意度很高啊等等的，可是你没有看到人有实质的转变。 嗯， 那这个的话我觉得是这份报告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发，说现在全世界都在谈实质的转变，不是只有参与，不是只有去卫教就够了，你要看到它改变。 了解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台北荣总高龄医学中心的主任陈亮公医师。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现在时间11:49，欢迎回到民阳课节目现场，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台北荣总高龄医学中心的主任陈亮公医师。真是有才华的医师啊，人长得又帅又会这么分析时事。我讲认真的啦。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跟听众朋友聊到的是前阵子发表的这一份医疗评鉴当中呢，台湾在全世界的排名当中排行第45，没有大家所预想到的是名列前茅。但是问题到底发生在哪里？刚刚医生讲到了几个非常关键的重点，比如说当我们在讲到医疗品质，当我们在讲到有关于做 卫教政策的时候，其实对啦，我跟你讲，真的看到人多就觉得哦，我这个做成功了，只要有很多人来参加就好了。可是要吸引人来参加很容易啊，比如说你发个那个不是，比如说你让大家来抽奖啊，抽电风扇、抽脚踏车，还是那个抽那个乐透嘛，对不对？大家就会很开心。可是来参加跟真的实际做到，这还是两件事。 台湾现在就是这样，就变成说其实政府也投入蛮多资源在做社区的活动，包括健康促进啊，什么延缓老化。可是你会发现到说，有很多社区的团体其实在办理的时候，就是稀稀落落呢，不好看，所以就办抽奖嘛然后要去动员嘛所以让活动看起来场面很热。可是我们在这里面回到这份报告，应该检讨我们自己的事，我做了这些事情的有效度在哪里。我们的民众有多少人抽了奖之后回去就改变他的健康行为了，然后或者不是那个一时间来参与的那个短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像这件事情，你说这些健康促进，然后是预防这些糖尿病啦、慢性肾脏病啊，或者高血压、心脏病等等，有很复杂吗？其实我想那个学问大家都朗朗上口嘛。我们国健署有很多的口号，就是这个健康吃、快乐动啊，等等很多的东西，原则都是在那里，只是我们如何在社区这边必须要也是跟很多的公共卫生或者是基层在操作这个工作的社区团体，有些可能是福利单位或者是 NGO 都好，我们必须要重视我们操作这些事情的有效性，不能只有在意参与度，参与度当然重要，可是有效性我必须要，因为很多人我们也跟很多的部门有很多的接洽，他们常认为说只要这样做就好啦，老人家就会开心了，他们只要开心就，当然开心就很重要，可是我们更在意的是说，我们想要扭转这个数字的话，我做的事情要有效，那有效这件事情呢，就必须要加注这个科学的东西去验证，不能自己想想说我们来动一些什么东西就好了，我们来大家愿意出来啊，只要大家聚在一起聊聊天就好了，我们要做的事情要超越这个，才能够去改变台湾真正在健康这些数字上面的这个未来。 好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一些的这个报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的一些事情，当然是我们自己还可以怎么样的再去努力的来做一个改善，同时还有其他我们可以再做的加强的地方吗？或者是说当你们这阵子这些医界人士们在讨论的时候，觉得我们还可以改变呢？ 我觉得还有一件事，就给民众讲说，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因为大家越来越长寿，越来越高龄，慢性病都免不了了，我们当然努力去避免。那我们前端的预防保健要尽量做，让大家都不发病。可是总是没有办法100分的。那发病之后的下一件事，就要注意控制的达标。就所以你要达到那个控制标准，就医生跟你苦口婆心讲说你的糖化血色素要控制在多少，你常常很多的民众听起来都无感，因为他的感觉不强嘛，他觉得说我糖化血色素 6.57 跟8的时候，我觉得生活都差不多啊， 是， 然后又一直听说吃药吃多了之后会洗肾啊，其实这边必须讲说，有很多的糖尿病的病人到最后洗肾，不是因为吃糖尿病的药而洗肾，而是因为你吃的不够，控制不好，而去洗肾，那个时候，像一旦出现到洗肾，或是已经到慢性的肾脏疾病的时候，很多东西都不可逆了，那不可逆的时候，当然只能透过更好的治疗去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可是那个后面就是成本很高的事情，然后效果又没有办法那么好，你就觉得说我一个肾脏有100分的储备功能的时候，你就硬要把它用到剩下10分，那前面的前端你自己可以预防，把血糖控制好这件事情，其实它非常非常重要。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医疗品质要延续大家的生命都不是一件难事，但是问题是如何维持一个好的生活品质，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人真的追求的。你想想看，你或许可以活到90岁、100岁，但是如果你在60岁的时候就因为糖尿病导致成人失明，现在成人失明的原因当中的 number one 是糖尿病所引起的失明嘛？然后你想想看，这个60岁到90岁整整30年，你都要活在一片的黑暗当中，重新的去学习跟适应生活，这对你的生活会是一个多么大的冲击跟挑战？更不要提到 要因应你的病变而必须要照顾你的这一些的家庭人力，对不对？ 其实这两个还是就搭在一起的，因为所谓的视网膜病变啊，跟肾脏啊，都是我糖尿病的肾病变，都是我们所谓的小血管的糖尿病的并发症。 对对对 对, 对， 它两个的发生时间几乎是平行的。 是， 也就是说，当到了糖尿病的关系，造成视网膜严重的病变到失明，其实通常肾脏也不会太好了。 嗯， 这个都觉得发生了之后我们都觉得很可惜的地方。 还有呢，我们刚刚还没提到高血压心脏病，台湾的医疗品质也是很后面，很多的中风的病人， 是我们 他是活到90岁，可他或许有30年都卧床、啊、 是的，这个里面当然有在全世界评比有几个，然后一个当然发生率嘛，对不对？第二个是这跟安宁疗护也有关系，就是说对于一个重度然后这个卧床的人，你要让他有多长的时间在困在这个情境里面。 嗯， 哦，那这个也跟就所谓一个安宁疗护或末期照护的品质也有关啊。 嗯， 台湾其实在末期照护安宁疗护的评比在世界上是很高的，第6名。 真的吗？ 但是我们强在哪里？强在政府政策。其实我们政府立了专法，立了条例，健保或者国民健康署其实有一些策略政策上面在推动， 嗯， 但民众接受度其实那是另外一个指标， 嗯， 但也是越来越多人了啦，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人可以接受了， 嗯， 所以我们台湾往往就是得奖的都是那个便捷性，这个东西都会得奖，哦，就是我们的服务建构的很好，哦，但是真正的品质的东西，哦，民众到最后你走到人生那个阶段的时候，你的做的选择或许未来会变，慢慢的慢慢的这都会改变，可是眼前都还是有一些东西应该再加强的。 你说我们那个应变能力都做得很好， 对对 对, 对, 对, 对，知道怎么治疗，怎么抢救，怎么样让你不要流失生命， 对对对对， 但是没有办法让你，其实最应该做的是让这件事情根本就不要发生。 对，就是说我常很多在临床上会讲说，我们在思考这个要不要插管这个议题，如果你到了快插管的时候才来问家属要不要插，其实很难有人在那个情境做出很好的决定。所以往往都必须提早告诉别人，或者每一个人要有心理准备说，如果我的人生到那个情境我要怎么办，那就不会手忙脚乱，就不会发生你不想发生的事情，肋骨都压断了之后才在后悔。那这个都是事前要先想的。 好，今天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不同于以往，我们不是开放 call in 让听众朋友来问一些常见的医疗疾病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些概念是大家要更清楚的去知道的。其实不只是关于在医疗政策的部分，还有包含我们自己在人身健康上面的照护。我们以后应该不是要讲那个平均寿命，应该是要讲平均健康寿命，对不对？ 对， 好，我们这边呢非常的感谢陈亮公医师，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